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九十集，夏勇合作的全都是家常菜，一个火爆大头菜，一个土豆炖豆角，一条鲫鱼。 哎呀，刚回来没有买菜，对付对付。 谢谢，已经很丰盛了，我爸都不会做鱼。 吃完，夏九家帮忙收拾碗筷，抹干桌面，与沈西一起看电视剧，一个一个换台，最后停在北京卫视。其实十分无聊，但也觉得温馨。因为时差没换过来，夏九家看着看着觉得困，又不想走，最后没有忍住，头一歪，靠着沈西浅浅地睡了过去。沈西一看怕声音吵，长臂一伸，将遥控器拖到身边，把电视机轻轻关了。夏九家睡了很久，沈西觉得无聊，拿起身边手机打开一个游戏，进入主界面。然而开始以后，沈西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水晶皮洞靠着他的肩，他担心吵醒对方，不敢大幅动作，只能轻轻点击，轻轻抬手，缓缓移到手机屏幕其他地方，再轻轻点击，轻轻抬手，于是走位出招都非常菜，他被喷得体无完肤。 一个人带崩四路， 不会玩可以挂机啊！ 你幸福呀，为什么不杀人啊？ 清明节踏青来了， 夏沈心，你是机器 人？这个水平，建议 喝到手快走位都比你强很多啊！ 你还不舍得离开？ 我可求求你要在那快卸载游戏吧。 听到这些，沈西没有任何反应，认骂。只是在看到有人骂笨蛋、大笨蛋、坏蛋、大坏蛋等等词的时候，他坐不住，义正言辞地回复， 不要撒娇，我有主了。 对方几个气到不行，怒斥， 我靠，大哥，谁撒娇了？是因为不管骂啥都会被屏蔽为星号星号。 只有笨蛋坏蛋不会，于是这些只会用两个字骂人的人挑来挑去，便挑中了笨蛋坏蛋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以前没被骂过，不太懂。 对方气得讲不出话，觉得天下没有这么不要 face 的呀，烂到极点，仿佛智障或者手残，或者智障加手残，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以前没被骂过，不太懂。这时夏九家动了一下，睁开眼睛，醒啦。 嗯， 还睡吗？ 不睡了。 哦，稍等一下哦。沈西说着噼里啪啦一顿狂按，整个屏幕五颜六色，各种效果无比炫目，与刚才判若两人。队友对手全都傻了，这换人了？ 偶像包袱又背回来了。 嗯，比偶像包袱更重要的只有男朋友。 说完还抽空对屏幕那边敲了一句， 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对象躺我肩膀上睡觉，不敢动作太大，现在睁眼睛了，没事了，不会再卖人头。 屏幕上面出现一排省略号，仿佛在说，把好好的一局搅和成这鬼样，还秀恩爱撒狗粮。二月R 中高二开学，照例还是听课做题，夏九家十分努力，打算在四月的首次月考当中甩掉旁边那个嘻嘻嘻直笑的家伙，至少20分，重新确立统治地位。到三月末，R中组织春游，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全体参与，初一初二就近，高一是到省内景点， 叫什么湾，是风景区，而高二继续向东挺进，终点是在辽宁，叫做张岛，名字很怪。上官凌霄早用班费买了不少零食饮料，全都放在教室窗台。上大巴前，他叫窗台周围同学分好拎着。沈西、夏九家安重前后，每人拿了几兜，见还剩下不少。 一二三排，房纳精灵，别空着手啊，拿不了了。 结果房纳精灵等等瞥他们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沈西刚要发作，夏九家忙按下， 算了算了， 自己像个恐怖分子，两手提了十来个兜。张岛有点远，早上六点十几辆大巴车便从学校离开，将近中午才到，乘船上岛。这个地方是中国万里海岸线的最东端起点，第一岛。上岛便见一侧岩壁上面刻着红色大字，中国张岛，下边还有一行小字，万里海疆第一岛，彰显着最东边这一特征身份。至于大海，其实也就那样，并不十分清澈。沈西去过马尔代夫、大溪地，对于这里没有兴趣，不过同学都很兴奋，对着水天交接之处嗷嗷大叫。这里特殊的是涨潮退潮，涨潮后是六个小岛，而退潮后变成一个大岛，海水一望无际，在微风中涌动，地平线上有金色的太阳光在发出光亮，让海与天的界限并不大分明。海水受过一些污染，推着白色泡沫冲刷岸上细沙，再退回去，一层一层，留下一些贝壳、树枝，还有杂物。远处有些渔船，一会儿看得清，一会儿又看不清，鼻腔里面充斥着咸咸的味道。杨树果叫大家铺好自带餐布吃午饭，于是六班同学三三两两坐着。主岛主路一边都是旅馆，另一边都是铺子，有海鲜饮料等等等等。据说晚上会更热闹，不少同学去买吃的当做辅食。沈西与夏九家也起身跟着逛，有人卖海米，夏九家请店家拿秤称了一斤半， 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还有我爸。 沈西瞅瞅也要了一斤半，抢过夏九家的拎在手里，又把自己的塞给夏九家。 给你家人的我来买，给我家人的你来买。 即使聪明如夏九家，有时候也不明白沈西在想什么。两人吃了一点鱼虾，已经挺饱了，晃晃悠悠的，也不打算再吃别的。就在打算回海边时，两人经过一个铺子，海鲜铺子一侧到处都是脏水，因为是露天烧烤，每烤完一盆，店主都会随手把水一泼，这样一来泥水混合，让那一片非常的恶心。几个当地村民小孩打闹跑过，沈西一个没注意到，外侧的夏九家便被溅了一腿。因为是到海边春游，夏九家穿了一条五分裤，露着小腿，然而此时刚才还白白嫩嫩的小腿全是泥点。 熊孩子，有纸巾吗？ 没有。 我去管店家要点。 不用，用海水冲冲得了。 也行，反正穿的凉鞋方便。 走吧。 二人来到海边，夏九家踏水而去，水刚没过脚踝，沈西便拉住他， 还有点凉，就这儿吧，别往深处去了。 沈西十分自然，将手里东西交给对方，而后一提裤脚半蹲下来，起把水就开始抹，也不管是干净还是脏，两手撩起海水，两掌一合，捧住夏九家的小腿，上上下下不住地抹。夏九家一惊，把腿一抽，沈西却不在意，一下又一下，态度非常仔细，就把那些干的泥点一个不剩地弄掉了。提着三斤海米，下头就是海水，也没地方放，夏九家只好不动，心里十分紧张，盯着远处六班吃午餐的方向，生怕被人发现引起什么议论。 看着沈西墨黑色的头发旋，只希望能早点结束这番伺候。然而做完这些，沈西却没有停手，继续撩着海水，只是动作明显变慢。他的手指长，手挺大，两手一围，正好可以攥住夏九家的右腿。他就呆呆地看，十分小心，轻轻贴着，慢慢滑动，用心感受细腻的触感。感觉氛围不对，夏九家一退， 走吧，上岸，回去遛吧。 沈西抬眼，一手把着对方脚踝，半蹲在那儿，从下往上看着夏九家，让夏九家一躁。 走吧，快点儿。 沈西明显失望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